春申君列传第十八。春申君者，楚人也，名歇，姓黄氏，游学博文，是楚顷襄王。顷襄王以歇为变，始于秦。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，败之于华阳。秦魏将芒卯，韩魏服而事秦。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，魏行，而楚使黄歇侍至于秦，闻秦之计。当世之时，秦以前使白起攻楚，取乌黔中之郡，拔鄢郢，东至泾陵。楚顷襄王东徙至于陈县，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王所诱而入朝，遂见妻，留死于秦。顷襄王其子也，秦轻之，恐一举兵而灭楚。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：“天下莫强于秦楚。今闻大王欲伐楚，此由两虎相与斗。两虎相与斗，而奴犬受其弊，不如善楚。臣请言其说。”臣闻物至则反，冬夏是也；至至则危，累其势也。今大国之地，遍天下，有其二垂。此从生民以来，万圣之地未尝有也。先帝文王庄王之身，三世不忘接地于齐，以绝纵亲之妖。今王使圣乔守势于韩，圣乔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，不信威，而得百里之地，王可谓能矣。王要举甲而攻魏，渡大梁之门，举河内，拔鄢、酸枣、须、桃入行。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，王之功亦多矣。王修甲西重，二年而后复之，又并蒲、偃、首、桓、以林、仁、平丘、黄、济阳、应城而未是服。王又割蒲荔之北，筑齐秦之要，绝楚赵之己，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，王之威亦单矣。王若能持功守威，触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，使无后患。三王不足四，五霸不足六也。王若负人徒之众，仗兵革之强，成毁魏之威，而欲以立臣天下之主，臣恐其有后患也。诗曰：“靡不有出，显客有终。”亦曰：“胡涉水，如其尾。”此言始之易，终之难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志士见伐赵之利，而不知鱼刺之祸；吾见伐齐之变，而不知干遂之败。此二国者，非无大功也，莫立于前而易患于后也。吾之信越也，从而伐齐，既胜其人于爱陵，玄为赵王秦三主之谱。志士之信韩魏也，从而伐赵，攻晋阳城，胜有日矣。韩魏叛之，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下。今王渡楚之不回也，而望回楚之强韩魏也。臣为王虑而不取也。诗曰：“大吴远宅而不涉，从此观之，楚国远也，邻国敌也。”诗云：“ 替替蟾兔欲犬获之，他人有心愚蠢夺之。今王忠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，此正吾之信越也。臣闻之，敌不可假，实不可失。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其大国也。何则？王无重事之德于韩魏，而有累世之怨焉。夫韩魏父子兄弟皆种而死于秦者，将实事矣。本国残，社稷坏，宗庙毁，夸父绝长，折颈拉夷，手身分离，曝骸骨于草泽，头颅将扑，相望于镜。父子老弱，戏斗数手，而为群虏者，相及于路。鬼神孤伤，无所血食，人民不聊生，族类离散，流亡为仆妾者，盈满海内矣。故韩魏之不亡，秦社稷之忧也。今王咨之与公楚，不亦过乎？且王公楚将乌出兵，王将借路于仇仇之韩魏乎？兵出之日，而王忧其不返也。是王以兵咨于仇仇之韩魏也。王若不借路于仇仇之韩魏，必攻随水右壤。随水右壤，此皆广川大水，山林溪谷，不时之地也。王虽有之，不为得地。是王有回楚之名，而无得地之实也。且王攻楚之日，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。秦楚之兵构而不离，魏氏将出而攻刘、方宇、至、胡陵、荡、萧、象，故宋必进。其人南面攻楚，四上必举，此皆平原四达高于之地，而使独攻。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敬其，韩魏之强足以教于秦。其南以泗水为境，东覆海，北以河，而无后患。天下之国莫强于其魏，其魏得地保利而杨氏下利，一年之后为地未能，其于晋王之为地有余矣。夫以王壤土之薄，人土之众，兵革之强，一举事而数怨于楚，持令韩魏归地重于秦，是王失计也。臣为王虑，莫若善楚。秦楚合而为一，以临韩，韩必联手。王失以东山之险，待以屈合之力，韩必为关内之侯。若是而王以十万数正，正是韩心，许燕陵应城，而上蔡少陵不往来也。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。王依善楚，而关内两万乘之主驻地于齐，其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王之地一经两海，邀曰天下，是燕赵无齐楚，齐楚无燕赵也。然后威动燕赵，直摇齐楚，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。昭王曰善，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，使使陆楚，约为与国。黄歇受约归楚，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至于秦，秦留之数年。楚顷襄王病，太子不得归，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， 于是黄歇乃睡应侯曰：“相国诚善楚太子乎？”应侯曰：“然。”歇曰：“今楚王恐不起急，秦不如归其太子。太子得利，其事秦必重而得相国无穷，是亲与国而得楚万盛也。若不归，则咸阳已不依耳，楚更立太子必不是秦。夫失与国而绝万盛之和，非计也，愿相国熟虑之。”应侯以闻秦王。秦王曰：“令楚太子之父先往问楚王之疾，反而后图之。”黄歇为楚太子计曰：“秦之留太子也，欲以求利也。今太子利未能有以利秦也，歇忧之甚。而杨文君子二人在中，王若卒大命，太子不在，杨文君子必立为后，太子不得奉宗庙矣。不如王秦与使者俱出，臣请旨以死当之。”楚太子因便衣服为楚使者欲以出关，而黄歇守舍，常为谢病，夺太子已远，秦不能追。歇乃自言秦昭王曰：“楚太子已归，出远矣，歇当死，愿赐死。”昭王大怒，欲听其自杀也。应侯曰：“歇为人臣，出身以殉其主，太子立必用歇，故不如无罪而归之，以亲楚。”秦因遣黄歇。歇至楚三月，楚顷襄王卒，太子完立，是为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以黄歇为相，封为春申君，赐淮北地十二县。后十五岁，黄歇言之楚王曰：“淮北地边齐，其事急，请以为郡便。”因并县淮北十二县，请封于江东。考烈王许之。春申君因常故无虚，以自为多义。春申君既相楚，是时齐有孟尝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，方征下士，招致宾客，以相倾夺，辅国持权。春申君为楚相四年，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。五年为邯郸，邯郸告急于楚，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，秦兵亦去，春申君归。春申君相楚八年，魏楚北伐灭鲁，以荀卿为兰陵令。当世时，楚复强。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，春申君射之于上射。赵使欲夸楚，为戴帽簪，刀剑是以珠玉饰之，请命春申君客。春申君客三千余人，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，赵使大惭。春申君相十四年，秦庄襄王立，以吕不韦为相，封为文信侯，取东周。春申君相二十四年，诸侯患秦攻伐无以时，乃相与合纵西伐秦，而楚王为纵长，春申君用事。至函谷关，秦出兵攻，诸侯兵皆败走。楚考烈王以救春申君，春申君以此一书。客有关津人朱英，谓春申君曰：“ 人皆以楚为强，而君用之弱，其余应不然。先君时善秦20年而不攻楚，何也？秦于蒙爱之塞而攻楚，不变。假道于两州，被韩魏而攻楚，不可。今则不然，魏旦暮亡，不能爱许鄢陵，其许魏歌以与秦。秦兵去陈160里，陈之所观者，见秦楚之日斗也。楚于是去陈喜寿春，而秦喜魏也亡，坐至东郡。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，行相事。楚考烈王无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求妇人以子者尽之，甚众，卒无子。赵人李元持其女弟欲尽之楚王，闻其不以子，恐久无宠。李元求视春申君为舍人，已而夜归，故失妻。还夜，春申君问之状，对曰：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，与其使者饮，故失妻。春申君曰：聘入乎？对曰：未也。春申君曰：可得见乎？曰：可。于是李元乃尽其女弟，即幸于春申君。知其有身，李元乃与其女弟谋。元女弟成见以说春申君曰：楚王之贵姓君，虽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20余年，而王无子，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，则楚更立君后，亦各贵其故所亲，君又安得常有宠乎？非徒然也。君贵用事久，多失礼于王兄弟，兄弟成立，或且极深，何以保相印江东之风乎？今妾自知有身矣，而人莫知。妾幸君未久，常以君之重而尽妾于楚王，王必幸妾。妾赖天有子男，则是君之子为王也，楚国尽可得，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？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李元女弟锦射而言之楚王。楚王召入，幸之，遂生子男，立为太子，以李元女弟为王后。楚王贵李元，元用事。李元既入其女弟，立为王后，子为太子，恐春申君与谢而易交，阴阳死事，欲杀春申君以灭口，而国人颇有知之者。春申君享25年，楚考烈王病。朱英谓春申君曰：是有无妄之福，又有无妄之祸。今君处无妄之事，是无妄之主，安可以无无妄之人乎？春申君曰：何谓无妄之福？曰：君相楚20余年矣，虽名相国，实楚王也。今楚王病，旦暮且卒，而君相少主，因而戴笠当国，如伊尹、周公。王长而反正，不及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，此所谓无妄之福也。春申君曰：何谓无妄之祸？曰：李元不治国而君之仇也，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。楚王卒，李元必先入巨权而杀君以灭口，此所谓无妄之祸也。 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无望之人？”对曰：“君至臣郎中，楚王族李元必先入，臣为君杀李元，此所谓无望之人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足下治之，李元弱人也，仆又善之，且又何至此？朱英之言不用，恐祸及身，乃亡去。”后十七日，楚考列王卒，李元果先入，伏死士于棘门之内。春申君入棘门，元死士挟刺春申君，斩其头，逃之棘门外。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。而李元女弟出幸春申君有身，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，是为楚幽王。是岁也，秦始皇帝立九年矣。嫪毐亦为乱于秦，绝夷其三族，而吕不为废。太史公曰：“吾是楚，观春申君故城，公室胜矣哉。”初，春申君之说秦昭王，即出身前楚太子归，何其智之明也。后至于李元，冒矣。语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春申君使朱英之谓耶？”